好啦，大家又到呢个星期五晚的呢个咖喱饭，今晚咧就系呢个点讲咧，就系劲辣啊咖喱饭啊！ 劲啊！你睇睇过去嗰三日发生嘅事，你知道日日都有大镬嘅。 呢啲叫做日活公司出品啊，镬镬高潮就镬镬金啊！ 嗱，你睇下前日就戴耀廷俾港大炒咗， 系 跟住琴日唔系大前日，跟住前日就系咩咧？ 十二 个 泛民议员 DQ， DQ。差不多同一日咧，就係呢個國安就上門係去拉人， 拉 咗三男一女嚇，十至廿歲嚇，今日下晝先放翻出嚟嚇。 咁咧就到今日就兩大呢個惡劣消息，一就係押後選舉一年啦，咁樣咁就剝奪香港人嘅選舉權；二就係咩咧？宣布呢個大陸醫護進駐香港，咁咧就美其名就係話進行大規模嘅測檢咁樣。咁啊，呢個測檢嘅數據會點樣咧？咁大家都即係因為唔信任咧。嗱，我都話未必一定係有咩陰謀，但係因為香港人咧對而家對中共政權嘅信任已經去到零嘅，所以佢做乜嘢都好，呢個唔係話咩別有用心去抹黑佢，而係根本因為中港之間嗰個不信任已經去到即係有史以嚟最高，我覺得。咁所以無論大陸任何嘅人員嚟香港執行職務都好啦。而特區政府已經冇咗個把關嘅角色，係咪？大家見到曬嘅，佢一個傀儡政權嚟嘅。咁樣嘅話咧，必然係會引起好多人嘅猜疑，好多人嘅即係 whispering 啊。究竟佢哋係咪有特別嘅政治任務咧？咁樣呢個係理所當然嘅，因為我唔信你，然後你衝入嚟我屋企，我點會唔及住你？或者我點會相信你入到嚟唔會抄埋其他嘢咧？ 因為過去做得太多加害香港人嘅事， 係啊，包括有冇武警過去嚟香港執法， 而你嗰個嘅動機啊， 即係過去嗰一年啊，2019年啊，有冇武警嚟香港執法咧？外媒就話有4000个人嚟觀察，你信唔信咧？淨係嚟觀察，係 啊， 係嘛？你見到嗰啲功夫熊貓嗰啲講普通話嗰啲， 你睇下多次喺啲示威前線嗰度，俾記者、俾市民、俾用手機拍到有講廣東，唔係有 講普通話， 普通話嘅警察嘅喎，係。 咁所以咧就，但係我覺得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嘅啫。點解咧？就因為首先大家要有一個基本嘅思維嘅改變，係就係而家進入咗由中共啟動嘅攬炒時代，兩大強權博弈，甚至係對決添。咁所以咧，嗱，大家記住，我哋話，if I burn, you burn with us. 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就係咁噶咯，其實係。 We are burning like hell now. 你話如果35+實現咗會點？咪就係今日咁。係 啊， 我覺得 今日發生嘅事嗱，即係琴晚大家知道啦，有12位嘅民主派嚇，包括埋熱狗嘅鄭錦滿啦，咁就即係被 DQ 好。 咁點解重泰冇事嘅？ 未唔係唔係冇事，係未到，即係好似我咁樣都係未到咁解啫。我哋係未收到 事實，未到 解嘅啫。咁樣係咁，有好多人覺得好絕望啊，有啲人覺得好失望啊，就哎呀，不如你全面委任呢個立法會，搞到好似人大咁啊！大家唔好忘記。即本來35+入去立法會嗰度去否決財政預算案，就係希望係攬炒，又或者係製造呢一個嘅，即係令到政府係去碰釘啊嘛，係咪？跟住出手，咁就面對國際嘅壓力、民意嘅反彈。而家變相特區政府、北京政府真係扮演呢個角色去配合。而家我哋嗰個劇本啊，係將本來9月要發生嘅事，而家係提早去到今日啦。 嗱，我覺得就首先大家要有一個理解，同過去整個玩法好唔同噶啦。嗱，過去係咩咧？我諗大家有聽我兩個做節目都知啦，即係我諗 Gary 喺議會都好清楚。過去嗰台一國兩制係一台戲嚟嘅，一台戲就係咩咧？盡量唔好破局，即係話大家叫做打格仔啊，即係唔好打真軍，係打格仔嘅，即係佢令到你好似感覺到有民主嗱，感覺啫喎，或者意淫呢個民主。你在立法會投的票呢好像很有作用，但實際上呢他在背後呢實際上是操控了整個政治議程和公共政策怎樣走的。你留意一下，由1997年開始，起碼投過10多年，政府要過的法案有什麼？除了23條一次都是靠23條是靠群眾運動去阻撓， 50萬人上街， 不是議會，每一次的阻撓，包括送中條例100萬、200萬人咁樣上去嘅喎。所以咧，我哋首先要有一個 understanding 係咩咧？呢台一國兩制嘅戲係假戲嚟嘅，根本係。不過假戲就真做， 中共亦都唔想搲爛塊面，就係咩咧？有個遮羞布俾外國睇下，嗱，你睇下我哋喺中共嘅主權下邊，香港咪一樣有民主，大家嚟繼續做生意揾食，就係咁嘅啫。而當時喺議會裏邊咧，我覺得大家都有一種共識，鬥而不破。嗱，呢個就係過去嘅一個玩法啦。鬥而不破嘅共識係咩咧？就係唔好 rock the boat， 即係唔好令到大家冇得落台， 搲爛曬塊面。 係啦，搲爛曬塊面。咁所以大家就被批評為喺議會裏邊行禮如儀，就係咁啦。舉手輸咗，咁咪 let go， 咁咪算啦。拉布拉唔到 ，let go， 咁咪算啦。咁就下一個議程。嗱，呢個嘅玩法對中共嚟講係長玩長贏嘅， 因為係大權在握啊嘛。 係啦，因為佢 agenda 佢 set 撳住你 議員嘅修正案，冇辦法表決嘅，根本係對政府法例嘅修正案。係咪喺法定機構、法定嘅委員會裏邊，即係財委會、人事編制委員會裏邊，佢改曬議事規程。 公務小組仲有 係啦，公務工程小組佢改曬規程，基本上就係魔鬼隊嚟嘅。足協又係佢，球迷又係佢，球證又係佢，足總又係佢。好啦，但係你想保持住一種 symbolic 嘅參與，大家唔好作爛架船，即係叫做我哋叫做馬賽克式嘅民主。我很久之前寫過一本書，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沒有人有的那本書，叫做《卡拉 OK 民主》 哦，我有啊， 你有啊，賣到三元都沒有人要，在書展的時候去年 我有， 如果有的大家拿來 卡拉 OK 式民主， 是的，大家有的拿本書來，我 那時候用基本法 換這個禮物給你， 挑斷了這個民主派議員的手筋腳筋， 我就說卡拉 OK 民主是什麼呢？當時我舉例就是說在卡拉 OK 呢，大家即是我們這個很歐的 old school 的年代，唱 K 的，我們唱 K 的年代是什麼呢？那首歌的感情是假的，其實即是你拿著麥克風唱別人的歌，但你好像在那一刻裡面唱《相思風雨中》的時候，你就以為那個即是隔離跟你一起唱歌的人所流露的感情是真的，其實不是的，根本那首歌又好，所有東西都是做出來的。所以我說卡拉 OK 民主就是每一個人進到去議會裡面拿著麥克風那一刻，他都是覺得自己好像一個美國議會裏面的參議員或者眾議員，或者英國國會西敏寺裏面的議員，其實那場戲是假的，你看基本法已經知道， 即不是正常民主社會之下的議會運作， 是令到你異人民主，是即是那些在、以性感行性感為主的 Miss 發張照片給你看看，其實就僅限於那張照片，其實就令到你想了很多東西，其實就是那種這樣的參與。咁民主黨為代表，嗱，我自己都有份啦，其實即係由九一年開始，你都有份啦，你唔好唔認啦。 九一年我未翻嚟香港， 你九 四啊？仲喺三藩市讀緊書，我九七年年頭先翻嚟香港嘅，係。 係啦，咁咧就民主黨嘅模式就係代表咗呢種喺英治時代，佢的而且確係俾到一啲嘅政治交易，即係話攞到一啲嘅公務工程嘅項目啊，小修小補啊咁，因為英國佬好醒嘅。他知道什麼呢？即是討價還價，是要令到入了議會就不要在街頭嘛，所以街頭運動就衰落咯， 行政吸納政治， 是跟著政黨的支部組織就取代了社運組織咯，跟著就支部黨組織就凌駕於社運了，這個就是令到九七年之後有一段時間陷入社運低潮，直至到朱凱廸那代崛起，在保育政策裏面崛起之後才慢慢社運抬頭，就是所謂八十後的社運了，但這種這樣的民主今天就正式宣布結束了，真的大家要醒啊，醒的意思就是說以後不會再有這種卡拉 OK 式的民主，或者打格仔的馬賽克民主，現在他都不要，直接你想想這個是一個成就來的， 一埋位就打真軍， 是的，你逼到他走這一步，其實坦白說有得選，中共當然是選回這個馬賽克打格仔了，當然卡拉 OK 民主啦，梗係，因為咁樣嘅話，第一佢又好向國際社會交代，二佢又實際上又可以喺後邊操控，而你班友仔就變咗佢木偶，咁你哋又唔會走去街頭，係咪？每四年選一次，幾 happy 啊！佢贏曬嘅喎，其實係根本係。 張夢就係唔想啊嘛。 唔係唔想啊，佢而家唔能夠咁做啊。其實 五月嗰陣時，佢五月嗰陣時決定呢個立呢個港版國安法，就係唔信你班香港嗰班建制派啊嘛，做唔到嘛，執行唔到。 嗱，你見到佢亂曬龍㗎啦。如果佢有今日嘅 scenario planning， 佢又使乜搞國安法啦？如果佢又知道押後一年嘅話，佢又使乜搞咁大規模嘅 DQ 啊？ 你可想而知他基本上而家就係攞你命三千。 係 阿文西西瓜刀強水， 乜都做 曬，機關槍、核彈綁埋一齊，一嘢抌落嚟，就係咁啦。而家 因為琴日全香港嘅市民都有諗緊。咦，你會不會延遲呢？既然都有 DQ， 還是大規模 DQ， 又瘋狂 DQ， 甚至乎全部 DQ 這個民主派本土派素人的話，給了你建制派做，變了將香港立法會變了舉手機器，那你就不用延遲咯，還提早完成。 因為你要記住有幾步，我經常都說打大佬，我去年已經說過打大佬很黑暗，大家坐定定。第一，你要逼到大佬現真身埋台啊。 嗯嗯， 嗱，呢個好緊要喎。以往點解我哋2003年係温家寶朝後早嚟香港主持升旗儀式，晏晝董建華叫董建華50萬人叫佢落台，冇人叫温總倒台嘅噃。 嗰陣時目標好清楚啊！ 我仲記得嗰陣時，我哋一齊去遊行啊！ 對準香港政權， 有個肥仔嗌嘅口號叫做温總温總趕走老董啊嘛！即係我哋期望啊，温家寶係明君，然後就對付呢個咁樣嘅廢柴。 嗰時香港人覺得嗰個扯線公仔執行人的執行能力問題， 唔係同埋我哋將所有責任懟落去老董嗰度 個政治任。 其實坦白講，我覺得係香港人自己呃自己， 嗯， 自己呃自己就係我哋唔相信老董係傀儡，係老董搞彎啫，唔係温總搞彎。實際上大家都知道其實係温總搞彎，但係大家就鬥而不破個心態，就唔想同北京搲爛塊面。我覺得一路都係咁，香港人都有呢種恐懼打大佬嘅情意結。 嗯， 但係嗱，而家我覺得。岑敖輝好，何桂南即係立場姐姐好，成日講破局，佢哋解釋得唔夠透徹。破局係咩意思呢？第一，你要逼個大佬現真身，直面香港人。我嘅意思係話，以前唔係㗎嘛，佢匿喺老董後邊。沙士死咁多人之後搞23條，其實肯定係上邊落旨意㗎啦，點可能啫？以老董呢條友，佢點會唔問過上邊先做啫？但香港人就。是咁揼個傀儡，揼到個傀儡扁咗，好啦，對佢嚟講，佢咪當老董係慰安婦咯，一件彎咗，擺個第二件落嚟，就擺咗曾蔭權落嚟， 換咗第二個嚇。 係啦，咁當時我入去政府裏邊咧，的而且確佢係想將嗰個鐘擺擺翻過嚟一個接近香港兩制呢一邊嘅，我覺得。嗯，所以咧變咗咧，亦都好多極端嘅措施，包括嗰個政治手法咧就改變咗。而特區政府呢又可以用他自己的政治能量去擺平議會裏面那些矛盾。所以大家想回轉頭，在2005年一直到這個2012年這段時間，相對香港的政治動盪的情況就少了，是比較平靜一點 的。特別是2008年那時候 是共產黨的管治去到一個、就是、 最高峰， 那時候是最高峰的。 那時候香港根據 Robert Chung 的調查呢，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是高過特區政府的。 是啊，還有 那時候，在2008 年那時候的中共是騙到全世界的，騙到很多假的承諾的嘛，啊，就是為了搞這個 經貿，開放政權， 是啊，做很多，開很多期票嘛，當時以為很多人信 的。還有叫陳建文上去民政部協助成立 NGO， 嗯， 陳建文那時候是上去中山大學那裡，是跟他們合作，真的很認真地研究中國的公民社會怎樣發展的，真的。即係呢啲就係，即係佢一心向明月就明月，其實就照 溝佢， 同埋出古惑嘛。即係話破局第一樣嘢就係你要搣咗嗰陣對中共嘅信任，其實已經冇噶啦。而家第一成功，第二你要逼到個大佬現真身。佢而家你諗下，林鄭個今日個記者會都未開完。中聯辦、港澳辦已經出新聞稿了，等不住了，已經是。 記招到林鄭還在答緊問題嗰陣時候，中聯辦已經有新聞 稿。即係呢個死妹仔一夜行開啦，咁樣。 大家記住， 衝出嚟啦，已經 係。過去是完咗之後，跟住嗰日或者再晏啲嘅 夜晚黑先出稿，9點鐘出稿嘅，我記得係以往。中聯辦好，港澳辦好，特區政府6點鐘開記者會，中聯辦、港澳辦係9點鐘出新聞稿嘅，通常都有陣時甚至10點鐘添。而家唔係，係同步。林鄭月娥都未答完問題，他們已經出新聞稿了。這個不就是告訴你，這個林鄭是一個傀儡政府咯。傀儡政府即是大佬現真身，所以我就說你破局第二點就是大佬要現真身。大佬現真身的話，香港問題就變成國際議題了。以前你美國、英國、日本、澳洲、加拿大、紐西蘭或者歐盟這些國家，在香港問題沒有著力點，因為你有個 特區政府嗰個傀儡政府喺前邊頂住啊嘛。 嗰場戲做緊啊嘛， 係啦，嗰場戲做緊，佢又會見下啲美國領事，又會見英國領事， 大家又做下生意。 係啦，跟住又揾個曾蔭權出嚟扮曬呢個小英國人咁樣，打曬煲呔咁樣，就同佢哋一齊講英文。咁然後就話俾佢聽，我哋有自治嘅，其實唔係你哋想到咁嘅咁。好啦，鬼佬咧，你唔好以為佢係傻，佢哋有間諜有情報，佢哋都知道後邊共產黨幕後操控，但你就俾咗個下台階佢。因為他知道，如果為香港問題同中共抹面咧，佢會喪失經濟利益㗎嘛。 佢哋自己都有代價㗎嘛。 係啦，佢要代價㗎嘛。咁既然你有台戲喺度啦，所以我話成台都係大家，即係點講咧？等於嗰啲 band free 嘅學校，老師就繼續上堂，就攞住沓陳年碌屎喺度讀。嗰啲學生其實個個就喺度 WhatsApp 喺度雲遊，喺度自己畫公仔㗎啦。其實嗰台戲嚟嘅，嗰、那個 classroom 裏邊係嗰台戲嚟嘅。教嘅知道學生根本就唔係聽佢講。學生亦都知道呢個老師係廢嘅，係咪？我要考公開試成績好，我出去補習。咁不過大家就繼續維持個班房嗰台戲，教嘅好似教緊書，坐喺個課室裏邊嗰啲學生就好似上緊堂一樣。 令到個課程繼續運作當中。 係啦，令到大家繼續有糧出。其實就係一國兩制。坦白講，呢台戲我就係話，江澤民任內嘅頭嗰五年係有一國兩制嘅，但係去到老董第二任期。即是落台之前兩年已經沒有了，已經沒有。最重要就是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曾慶紅當時給了一句名言，就是要有所作為這四個字，結果就出了第二支管治隊伍，曹怡寶在黨校的文章的講法了。現在就不用第二支管治隊伍了，現在就去到第三個階段，叫做一元化領導，由中國共產黨在香港作一元化領導， 直接介入。 是的，就是說這個三個階段的演變呢，是慢慢現出一國兩制的真身的。如果大佬不落場，香港問題國際化是沒有希望的，其實真的。你想想是不是？因為你很難將它扣上去是中共干預嘛。你變成是特區政府，特區政府就很簡單，它不會做一些很 drastic 的決定，收收補補的，是不是？它又不會走去在立法會裡面做一些很極端的事。但現在不是嘛，你在議會裡面看到了。保安越嚟越癲啦，建制派越嚟越癲啦，大口狗越嚟越癲啦，收成波越嚟越癲啦，所有人都去咗中共嗰條極端嘅路線嗰度，所以先至演變出2019年同2020年呢一個咁嘅政局。如果你話你係眷戀翻2003年之前嘅香港嘅議會民主或者議會文明嘅話，咁你就唔應該食嗰粒藍色嘅丸喎，坦白講，我就話一粒藍丸，一粒紅丸。你而家食咗醒咗，你唔好怪我喎，真係。你食咗醒咗就要面對好殘酷嘅現實噶咯喎。 上年有好多嘅警報嗰陣時，我哋都仲睇得到，咦？共產黨係收埋手喎，由香港嘅警察去執行大陸本來解放軍係咪會嚟到香港，即係嗰種好殘暴嘅鎮壓喎，咁樣係。到而家唔係啦，五月開始。跟住六月底通過，跟住國安部已經香港成立咗啦。前日就即係上門係去拉人啦，咁樣。 因為好簡單，你而家根本上係一國一制嘛。 嗯。 佢一國一制裏邊，佢自己係咪咁掌握香港嘅情況？絕對唔係。如果你話呢個主動權係俾林鄭月娥咧，我覺得佢未必會 DQ， 佢會延期。 嗯。 因為延期同 DQ 大規模 DQ 咧，基本上而家係所有最核突嘅嘢做曬出嚟。其實佢時間搞一樣已經搞掂。 佢哋都係想。淨係當你國際制裁或者國際嘅反彈係擺埋咗一邊啊！ 你諗下，如果你係一個藍濤民，Boris Johnson 或者你係 Merkel， 你諗下國安法，然後跟住大規模取消參選人資格，跟住仲要取消議會選舉，三樣嘢加埋一齊。喂，大佬，你同朴正熙政權或者馬可斯政權或者委內瑞拉嘅獨裁政權？是没有分别的了，已经是。 现在还去到现在讲紧嚟紧那一年的林立会 2.0， 立法会是怎样呢？是不是委任回原有的所有议员呢？又说现届有最少有四位民主派被 DQ， 全部的民都是公民党的。是不是不委任他们进去呢？ 现在有几个问题，我都希望，我不想这么快落一个结论，我希望大家观众给一些意见。我们一路酝酿，也都可以向一些参政或者社运的朋友呢，大家可以集思廣益。第一，你剛才說的問題，臨時立法會的委任接受與不接受，這個是關鍵的。為什麼呢？我自己處理過1996年臨時立法會的委任，當時的民主派達成一個共識，是不加入臨時立法會，因為這個是違法的。 有個法理基礎喺度，因為根本上係冇呢樣嘢噶嘛。係因為冇直通車，中共發爛渣啊嘛。其實同而家一樣噶， 拆咗個直通車路位， 就拆毀直通車，然後就啊，唔係佢要驗票，佢要 DQ 當時，佢要 DQ 支聯會嗰啲人，即係司徒華嗰啲。咁然後跟住彭定康就耍佢，一路搞搞到最後尾，其實彭定康話：我根本唔想同你有啲，拜拜咁樣，仲要咁樣。跟住老平激到扎扎跳，就鬧佢。地雷嘛， 之前仲整咗個 千古罪人 啊嘛，好高民主成分嘅一個選舉。 九五方案啦， 九五方案係。 好啦，咁就三違反啊嘛，九五方案咁啊拆位啦，直通車。咁當時咧就民協加入咗，仲有一個叫陳才喜嘅人加入咗。 退出民主黨加入。 民主黨就話：如果你要佢係會點出身嘅，如果你要入林立會，你就要退出民主黨。即係話令到呢個林立會係冇認受性。當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因為。如果泛民的人是林立會裏面佔少數，而這個是人大 appoint 的一個議會，是你佔少數的話，你即是會 justify 了這個議會的決定是有民意的參與，這個就是原則性的問題了。究竟跟今天的情況有沒有相似呢？這樣我不知道究竟他現在的法理機制是什麼，即係呢一年， 因為好多細節。今日下晝林鄭嘅記者 冇交代， 係啊，完全唔答噶。 冇交代，究竟係咪 嗱？ 如果係有法理基礎嘅問題，就一定不能加入噶啦。我覺得，即係如果佢好似九六年嗰劑咁樣，如果佢講我唔知道佢而家攞出嚟嗰套嘅説辭，嗰、那個法理上嘅説辭係乜嘢？佢淨係話交俾人大常委決定，嗰、那個情況係點樣？即係嗰一年裏邊嗰個議會嘅運作係點樣？咁我估都係由人大去委任一個臨時立法會啦，我估係啊。咁嗱，究竟大家要睇清楚啦。第一，呢個係咪一個合法嘅一個嘅議會運作先？第二，現實考慮啦。現實考慮有 A 有 B， 我都想問下大家，你揀 A 定揀 B？A 就係我頭先講嘅原則掛帥，不能參與。不能參與嘅原因係咩咧？因為你入到去可能。公民黨那些沒有會入 point 的，只是 appoint 回民主黨和個別民主派的人。那究竟應不應該加入呢？他會開條件的，如果你不加入，你下一屆都沒得選。你問我，中共一定會這樣恐嚇你的。 這個其實是絕對有分化的作用， 一定 是， 他是拿來分化的。 你們自己亂作一團，由現在去到一年之後怎樣去處理的，要很小心的。其實根本就算昨天只是公布了12個，不是所有的話，都已經有這個效果了。 好了，全部不入 A， 準備一年之後的選舉。如果你不入，他可能你不入那些他都不讓你選的，我覺得他現在根本上那個 DQ 的理由已經是很荒誕。譬如楊岳橋咁樣咧，冇積極反對呢個美國制裁，唔出聲都唔得。 係啊，佢要你信奉基本法， 啊、 信奉啊宗教嚟啊，講到係。 咁如果佢話呢個人大委任嘅臨時立法會係中國共產黨嘅中央一國嘅決定，而你反對一國嘅決定，咁你咪唔好去選咯。嗱，所以你要記住，唔入嘅話，即係話你唔可能再從呢個嘅。選舉途徑入翻去議會。 嗱，記住啊，呢個係代表乜嘢咧？係代表整個香港嘅民主運動一個好重要嘅轉化，係代表放棄議會戰線，重返街頭。 唔係放棄，我覺得都唔係完全放棄，係另外一班人再去。 另外一班，我 OK， 我理解 係 Plan B、Plan C、Plan D 咁樣 係。我嘅理解就係袁家偉唔得，黃之峰唔得，我哋就用一年時間，一陣間我會再講噶啦。我哋 groom 一個叫做陳之峰出嚟都得嘅，其實一年時間絕對做得到。一樣，我就話你而家嘅選民已經進化到唔係選人嘅啦，我覺得。你經歷過咁重大嘅政治事件，你仲選人，淨係要一定要選黃之峰，你死梗嘅其實香港人。好啦 ，B 係乜嘢咧？入嗱，當然會俾人鬧到撲街噶啦。入咁你就要諗入做乜嘢啦？入去如果阿 Pon 入去做乜嘢？就係、是、做翻2019年陶謹申。他們在那個的法案委員會反送中的法案委員會裡面所做的事，就叫做將議會裡面的抗爭和議會外面的抗爭相結合，只有一個目的，不是進去舉手那麼簡單。如果入即是要，我估他就未必個星期三開會， 是開幾次的， 開幾次的，我覺得跟林立會是一樣，即是說預算案、施政報告同埋財委會一嘢就半個鐘頭通過十份文件㗎啦，明日大預，我覺得係咁三樣嘢：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明日大預撥款，係三樣嘢嘅啫。我覺得咁你就要諗啦，入去願意接受捐九窿委任一個咁樣嘅臨時立法會嘅身份，就唔同陳才喜 或者當時的馮檢基入到去坐喺度舉手喎。嗱，佢哋入到去撲街就因為佢哋淨係坐喺度舉手喎。如果入到去係用議會抗爭嘅方式去同議會外、議會內咁樣去立體地結合咧，嗱，我冇結論，我而家起碼。我想聽到大家的意見，有沒有一個好處？ 我給多一個分析， 有沒有一個好處？ 是的，在那時的臨立會呢即原則上其實是得到很多市民的支持的，但及後呢我看過一篇文章是李儀寫的，經過很多年之後，他說咦，想回如果那時的民主派，即特別是很多議席的民主黨是捐狗窿，又或者是即冒天下之大不畏這樣是去入去臨立會，會不會有機會令到當時只是維持了一年的臨立會呢做壞事做少了？那時的臨立會是做了兩件大的壞事，第一件就是 廢法， 这个的集 体谈判， 集体谈判，第二个就是这个 公 安法，即是公安条例，公安条例令到收紧了，是的，那时候是有曾经是有过这样的，就是你说是反思从民主运动的角度这样，那应该是怎样走呢？我们要在实际操作上面和即是带出来的后果那里要考虑， 有时间的，我觉得就算 A 和 B， 大家千祈不要在现在这个阶段将它上纲上线成为道德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策略的问题。 是的，是要讨论的。 是辩论的，可以。就算譬如我赞成你反对，大家一起辩论完就大家投票咯。公投都得的噃。 我哋呢个唔止净系香港嘅市民， 叫所有香港市民赞唔赞成？ 我想讲民主派嘅议员、政党、本土派、抗争派都应该一起去有一个嘅大辩论噶。 系辩论完之后，你当泛民初选咁，大家投票。 呢个应该系齐上齐落啊！一为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系采取唔同嘅策略选项，跟住去称唔同嘅策略选项带出嚟嘅情况会系啲乜嘢咧？系咪要睇埋呢个嘅八月头人大去点样处理？即系人大常委会点样处理嚟紧嗰年嘅臨立会嘅 2.0 咧？咁样系，仲系咪要睇埋？仲有国际社会上边对今次呢个押后选举 DQ 十二位民主派议员嘅处理咧？咁样。 所以我就是说 A 和 B 这个不存在哪个人有道德哪个人投降，如果你跌落去这个陷阱那里就中了对家的陷阱， 他就是想 就是要你们分化， 昨晚在網 上，為什麼他不DQ民主黨？ 是啊，昨晚在網上很多人覺得很氣餒很絕望那些，我想告訴你，即是我們說話攬炒又或者是要這個抗爭又或者是要破局，其實是提早出現的，同時的話你們這種這樣的很絕望，其實就是政權都想你有的效果來的， 到你放棄。 是啦， 所以為什麼我說初選這麼重要呢？沒有61萬人就不會有今天這一步，你問我，你看外國 CNN Reuters外國的時事評論的分析都是說呢，泛民的初選是逼到中共行這一步，即是說你湧得出來投票初選那一下，你其實是加速師來的， 是啊，參與其中啊， 是啊，你都是加速師來的， 61萬分之一啊， 61萬分之一，所以阿南的說法就是說因為你那一票所以加速到今天的局面嘛。好了，我覺得啊，你問回轉頭，我想中共若干年之後寫回這段歷史他晾著來扔的，為什麼呢？就是他焗下焗下焗到埋台，然後大佬現真身，跟住章法大亂，將香港問題所有的過去的 parameter 全部摧毀。其實他走到這一步，他是真的賊到不得了，我覺得。 你個膽為什麼要自己赤膊上陣，這麼多馬養你這麼久， 是啊， 又幫我們去做事，為什麼現在你不做又要我自己親自來這樣？ 明明大口狗就吃了這麼久的皇 上，你做什麼政治領袖呢？ 明明那些收成波收成期待到盤滿缽滿，即是肥到穿不到襪的了，是吗？靠大陸的企業請他們，現在結果又是要出大陸。坦白說，即是等於那些結結冰，我經常都說，我們以前小時候看蒙面超人。 結結冰。 結結冰就是那些黑色的，那個面好像馬騮那樣的，即是那些流羅。 是。 即是對手那些流羅叫結結冰，只是一出來結結結結結結結，不懂說話的。你養了一大堆這些結結冰在這裡，實際上根本上，你現在最終你想回頭，今日是中共第一次向國際承認一國兩制徹底失敗，其實是你想想，是實際上他是認徹底失敗了，現在我真的沒辦法了，唉，屌，不要選了就是這樣了。所以我說你入就是你給了命給他，這個就是那個 downside， 那個 upside 是什麼呢？但是你要入的人本身要 有一個覺悟係咩咧？隨時中間會俾佢 DQ 出去。 我唔單止 DQ 啊嗱，要入係代表乜嘢啊？嗱，嚟緊由而家 被拉被檢控， 仲會有國安法呢支大刀咧，係會劈落嚟噶。喺到議會嗰度咧，而家如果再有肢體抗爭嘅話咧，議會抗爭嘅話咧，咩遺臭萬年水點樣嘅話咧，嗰、那個風險係比之前係大咗好多好多。佢話你阻撓政權啊！你阻撓政權是去即係執行職務啊！呢、這個都是入於國安法的，如果佢嫁禍於你嘅話，或者係去屈你嘅話咧，個風險多咗好多啊！咁所以就算 B 嘅選項嘅話咧，大家都要小心係去稱啊！係 嗱，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咧？就一定係要第一要團結民意，因為而家係一個坦白講係一個大時代嚟嘅，真係。任何的政黨咧，你如果沒有民意的支持，背後做出一些倉促的決定咧，我覺得都是有負香港人。所以我覺得呢個好緊要。第二，不需要急於去而家今日呢個階段裏邊就去互相指責，甚至將佢變成一個道德的辯論。我成日都話泛民的鬥爭是一個策略的辯論，不是一個道德的辯論嚟嘅。道德辯論就是咩咧？邊個人道德高啲，邊個人道德低啲，邊個人賣港，邊個人唔賣港。如果跌入呢種咁嘅道德討論咧，香港嘅民主運動係絕對冇出路。 唔好鬥王， 係絕對冇出路。所以我就話策略嘅辯論就係、是、你要大家講清楚 upside 同 downside 係乜嘢。好啦，如果你話 A 係你維持咗個道德，即係嗰個政治上嘅嗰個嘅否決同埋嗰個嘅即係唔認同嗰個合法性，唔會俾合法性佢呢、這個臨時立法會。但係個 downside 咩咧？就係、是、佢全部自己人啦喺議會裏邊。嗱，佢搞完嗰三樣嘢，佢就會搞其他嘢噶咯。 係啊，係啊。 你唔好以為佢見到啊，明日大魚過曬，咁佢惡向膽邊生嗰陣時，佢就會喺嗰一年裏邊係做曬所有佢最唔順眼嗰啲法例修改噶咯喎。 多好多嘢㗎，係。係 啊，因為佢冇代價啦嘛，已經係。誒、啊，人大式開會舉手，然後跟住開完會之後，你發覺誒點解乜原來公安條例呢個23條立法已經做完啦。23條立法啦，講緊，你記住啊！國安法通過嗰陣時候，佢話香港仍然要做23條立法。咁、啊、你臨立會嗰年會唔會做呢？如果你問我，佢已經惡向膽邊生啦，佢點解唔做啫？ 何君瑤一定大聲嗌做。 係啊，佢點解唔做啫？佢咪揾出邊揾嗰啲白衫軍喺度簽下名啊，咁樣咪跟住扮民意，好似今日林鄭講。有人寫信嚟啊，叫我押後啊，如果唔係會採取行動啊。喂，大佬幾個廢佬咁重視佢個民意？ 四， 只不過幾個愛字頭嘅廢佬。 四個阿伯攞個橫額走去抗議，咁就話。 喂，大佬，嗰四個阿伯都係佢哋自己做一台戲嚟嘅，根本係。所以我話嗱，如果係 B、A 全面撤出議會，咁你就連哨兵都冇喺入邊，就你要諗下。 你唔知添啊！即係淨係瞓醒咗睇新聞，又話咦通過咗23條啦， 可以用個議會嘅裏邊去做嗰個 whistleblower， 即係吹雞嗰個人。你出邊動員都要靠裏邊嘅人去阻撓噶嘛，兩方面合作先得噶嘛。好啦，咁你話喂，我淨係靠出邊咁樣，咁你就要諗下個民氣喺疫症呢段時間嗱，你唔好假設佢會好快過，我覺得起碼冬天會再翻嚟一次。如果係咁，即係專家嘅估計冬天會再翻嚟一次。如果喺咁嘅情況下邊，我哋有冇足夠嘅社會嘅動員嘅空間同埋力量去阻撓呢啲更加進一步鉛制香港自由、民主、人權嘅法例修改呢？嗱，所以我話我到今日我都未有一個好清晰嘅答案。Yes or no， 大家跟民意去做，我覺得如果入咗去。咁你話喂舉手你都係輸㗎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佢哋為咗要面對喺法案委員會裏邊或者財委會裏邊嘅反對派或者大會裏邊嘅反對派嘅行動嗰陣時，咁佢就會採取一啲好激烈嘅方式去抗爭嗰陣時，這個就會撻著到出邊嘅咯。所以呢個就係議會內同議會外嘅一個運動嘅關係啦。 呢、這個亦都係國際都係會繼續關注嘅。 系啦，咁记住呢个议会内、议会外嘅抗争系直接带到去选举，重新选举，即系一年之后嘅明年嘅9月，即系呢一年嘅时间嘅 campaign 嚟嘅，其实。咁好多嘅被 DQ 嘅人好，佢哋所委托嘅 Plan B、Plan C、Plan D 都好，嗰啲新人， 就要呢一年時間裏邊，所以我話佢好柒嘅，真係。我要 groom 嘅話，乜人都 groom 到啦呢一年。到時到後，我揾一個素人出嚟，又未去過美國，又冇 Facebook， 乜都冇嘅。你點 DQ 我？ 因為而家講話係出年重新報名噶嘛。 係啊，重新再報名嘛。係 啊， 係嘛？咁我就揾呢啲人出嚟咯。我用一年時間， 我 Facebook account 都唔開， 去部署，去做呢啲嘢。所以好多人話押後一年究竟對泛民係壞事定好事呢 ？Yes or no？ 好睇 depends on 我哋跟住呢一年裏邊泛民嘅有冇一個部署組織同埋一個實踐嘅一個方案出嚟。如果繼續在這一年裏面互相指罵的，那就對家一定贏了，是吧？現在他就對家就將35家提早執行，提早執行了出來。那你用從那個加速師的角度來說呢，已經是將本來應該2047年才出現的東西呢提早了25年出現了，其實已經是。那就沒有了，跟著他怎樣後面之後修補都沒有了，我覺得。已經提早了出現了，已經是。咁如果你話喺議會完全撤出議會嘅，調翻轉啦，你就要諗下，譬如區議會嘅陣地點樣用，會唔會由區議會互選產生一個叫做香港嘅本身嘅有代表性嘅市議會咧？係，嗱呢個都係考驗緊我哋嘅 影子市議會 政治嘅想像力，或者係一個香港人嘅立法會咧、嗯？你有你咪開咯。我哋有繼續，你可以由區議員互選產生嘅喎，其實佢都有民意基礎噶嘛，因為區議員下邊係有直選嘅民意基礎噶嘛，咁你咪由佢哋去互選產生一個市議會咯，由佢哋去代表真正嘅民意，去發表一啲嘅政見或者政策嘅立場，或者對一啲法例嘅立場，咁呢個就係牽涉到呢一年我哋叫做其實係一個選舉期，你明我？呢一年都係選舉期， 我睇就係個運動點樣繼續係去保持住嗰個嘅温度，唔、會因為而家呢個國安法、疫情同埋因為冇咗嗰個選舉咧，唔能夠做動員 嗱、我覺得好多時佢會同時會散佈一種咩咧？除咗分化之外，就係、是、絕望同埋咧悲觀嘅情緒， 做乜都冇用噶啦。 任何嘅獨裁政權咧。他哋真正的獨裁管治咧，就係佢 ambush 完你之後咧，佢突襲嗰下來勢洶洶之後咧，佢就會不斷去話俾你聽，你哋反抗都冇用噶啦，嗱、就係咁噶啦。That's it。咁樣嘅話咧，我覺得喺網上邊已經有呢種嘅五毫喺度出動緊噶啦，我覺得。咁啊，一係叫人走啊，一係就叫人即係，冇用噶啦，一年之後都唔會有選舉噶啦，以後都唔會有立法會選舉噶啦、我成日都話喺咁嘅局面。他自己都要稱他的政治代價多少嘛，他現在當然很過癮的，是不是？建制派當然很過癮的。其實你想回頭，如果建制派很過癮的話，他就不會走到這一步了。 建制派寧願 他寧願打敗你，當然 是。寧願有個選舉解決完就好過了。 是啊，喂，大哥，他多大折磨啊，他現在。對他們來說，喂，一年之後的政治形勢，我不相信會有很徹底的改變。就算你斬了林鄭月娥下來，撤換了這個陳智思上去做特首也好，我不覺得香港的政局會有翻天覆地的改變，是不會的，我覺得，因為個大佬已經現了真身了嘛，不可以再好像2005年那次通過換人去將那個政治鐘擺揈翻過嚟了嘛，我估計他可能會到出年選舉之前劈咗林鄭落嚟喎，係嘛？但係我覺得他就算劈咗林鄭落嚟都好，就算再多政府特區官員跳船啦，今日呢個律政司裏邊嘅刑事檢控專員梁卓賢就跳船了， 是的，就透露他在電郵裏面 辭 職 了，這個律政司第二號人物來的，其實 律政司鄭若驊意見不合、 一號人物其實想走的，在英國倫敦辦跌倒的手起手足推倒他嘛， 四五個月之前 跟著就怎知就送了鐘，他是第一個送鐘的鄭若驊 是送了回北京、然後日日有港澳辦的官員陪他覆診和煮餃子， 吃餃子 日日不斷喂吃餃子吧吃餃子吧這樣，跟著回到來不准住律政司官邸嘛， 想起都害怕 咪咯，所以佢系唔撇得啫。我谂如果佢有自由意志，第一个几时轮到梁卓贤啦？第一个系郑若骅，我觉得系。但我觉得呢个骨牌效应出现嘅，唔系因为佢良知发现，而系因为制裁到啦。 系啊，仲有应该70多日咋？70多日美国嘅制裁名单应该一定要出嚟噶，系。 制裁到啦，系啦，因为有限期噶嘛，人哋嗰个香港 90日之内啊嘛，而家过咗十几日噶啦， 90日之内， 记唔记得啊？系。 就是因為這個初選投完票之後就開始的嘛， 加速師我就說是啊，加速器來的嘛，那個是上一次就是區選嘛，今次就是初選嘛。那我們先休息一陣，回來再講一下究竟應該怎樣應對這個，就是我覺得是自1997年以來的大變局，影響比97年更嚴重。 大家不要擺注意力落我頭度啊！頭先開頭猛咁講話我頭，又要我休息嗰陣時候要梳下頭，冇gel頭啫。大家，我哋仲有啲好嚴肅嘅議題要同大家討論落去嘅，轉頭翻嚟。